是这样的 ，That's important 代表你自己带车来公司，这样会更好的。We give you an allowance for traveling expenses， 我们会额外给你津贴补助的，就是代表你出差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差旅费，所以这个地方用的是 allowance。那么估计 fuel 汽油的钱，还有这些过桥过路费都会包括了。那我想问一下，不太清楚折旧的钱是不是包括在内呢？ 王老师的确是太有意思了，为对方想的特别多，但是这一位呢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什么？他特别希望能够得到这份工作。 I'm sure that I could do the work. I feel that I have the necessary qualifications. I could start almost immediately. 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容易啊。 对，是这样的，而且企业是需要立刻能开始进入状态的人，所以他的这番话我估计会非常打动 HR 的经理。I'm sure that I could do the work. 我肯定没问题的。I feel that I have the necessary qualifications. 我有所有你需要的这些必要的 qualifications. 非常 confident, 自信的一个 interviewee, 那么叫应聘者。I could start almost immediately. 我可以几乎立刻就开始。那么请问一下周老师，您作为 HR 的这位经理，是不是也会被打动了呢？ 没错，的确是需要一位不需要培训的这样一位马上就能够承担起很重要的一系列工作的人，而且呢又能够任劳任怨，这样的人确实应该还是很受欢迎的。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广大的这个大学生，所以我们大学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一定尽量首先想到 How can I impress the HR manager? 怎么样打动人事人力资源经理？ 那就是只求付出不求回报， 因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报酬， 机会就是我们的报酬。 That's fine, you'll hear from us soon. 得到这样的一句话也是很不容易的。 After we've interviewed all the applicants, we'll make our final decision. We will telephone you. It has been a pleasure to talk with you. OK, 那么一看就是非常有 experienced非常 experienced 的一位 HR 经理，没有立刻拍板，还给人留下了一个悬念，是因为我个人感觉他非常想要这位员工了。 嗯，同时他也说你的竞争者还在后面呢。 嗯哼 ，That's fine， 很好。You'll hear from us soon。当时那个时代，我们还要写信呢，所以用的是 hear from 代表写信。你很快就会从我们这儿收到信的。After we've interviewed all the applicants。在我面试了所有的申请者之后 We'll make our final decision 就会做出最后的选择 We will telephone you 会给你打电话的 It has been a pleasure to talk with you 能跟你交谈我非常的荣幸 Thank you sir I hope to hear from you OK 多谢您了先生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肯定的答复 王老师如果您是这位 HR 经理的话您会录用这位应聘者吗 我肯定是要录用的。第一个，我觉得他的 working experience 工作经验感觉非常令人 impressed。第二个，那么我们需要 traveling 旅行，他已经 fully prepared 准备好了，他还有自己的 car， 那么代表他有 driver's license， 我们叫驾照，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在今天的中国，那么如果大学生想求职的时候，驾照也是其中的一个 qualifications 资格之一，不仅仅是英语、计算机，驾照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肯定会录用他。另外我觉得我跟这位 HR 经理有点不一样，有可能我会当时就会给这位applicant 应试者一个肯定的答复，这样也会节省我自己的时间吧。 同时我觉得这位的英文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推销自己的点。当然对话当中还谈到的是 typewriters， 其实现在更多的销售呢可能是 computers， 是这样的，或者其他的 office equipment 办公室的设备。那么我个人觉得 typewriter 这个词有可能渐渐的会退出英语的历史舞台的。 但是不管销售的是什么样的产品，用人的基本原则其实是不变的，但是呢也要与时俱进。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我做销售，首先我保证我是 good at communication， 特别擅长交际的。第二个就是我的 responsibility， 责任心，会把我的 customer 或者叫 clients 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把自己 put myself into your shoes， 把自己放在你的鞋里，也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一下。 嗯，首先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人品才能够应聘这份工作？除了具备一定的品质之外，还要努力把英文学好。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其实。 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大家认真的学习英文，学会与人沟通，那么就会得到 the job that you really want。 由此可见呢，学好英文可以提升我们获得任何一项机会的这个几率。 是这样的，我们会有更多的 opportunities。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 English means opportunities。 王老师的名言。嗯，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我们的宾语从句，这也是今天的重点语法项目。 OK， 我们主要有三个主要的宾语从句类型。第一个是由连词 that 引导的，我知道你是对的，例如 I know that you are right，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that 后面接陈述句的语序。例如 He saw that great flames were rising from his cornfield， 代表他见到了后面一个完整的句式出现了。第二种是由 whether 或 if 引起的，就是要变成一个疑问句。那么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句， I don't know whether she will be able to join us， 我不确定是否她会加入到我们的团体中。这个地方不确定代表一个疑问，所以后面用的是 whether 或者是 if， 表示一下疑问。那么第二种，除了用 whether 和 if 连接的，我们也要注意还有这个 what 或者是 where 引起的。例如我们在例子中的第一句话， Tell me what you have in mind， 请告诉我， what 就是代表什么，什么呢，东西代表 you have in mind， 心里想的东西。第二句话， I wondered where I could find such machines， 我想知道在哪个地方我可以发现这样的机器。Where 代表是地点，后面接一个陈述句语序。第三个类型是由 what 关联代词或者叫关系代词或者是 whatever whomever 引起的。例如 We cannot do what you ask of us， 我们不能做，做什么事情呢？ What 就是代表一个关系代词， you asked of us 用来替代 asked 后面的一个宾语，所以叫关系代词型。下一个 I will do whatever you wish， 就是我会做你想要我做的东西。 whatever 代表是无论什么东西， you wish 只要你想就可以了。 buy whichever is cheapest， 要买最便宜的东西，这种就是固定搭配，大家要记住买最便宜的， buy whichever is cheapest。And next one, they could marry whomever they might desire. 他们可以嫁给他们任何愿意嫁的人。这个地方 whomever 代表是一个 desire 的宾语，所以用的是 whomever。那么下面 whoever 可以经常替代 whomever， 例如 She can marry whoever she chooses， 选谁就嫁给谁。也可以说She can marry whomever she chooses。 那么宾语从句是我们在学习英语中要经常注意的句型，那么大家要反复的练习。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由此可见呢，熟能生巧是一个真理，不仅仅适用于我们学习语法项目，同时呢也适用于让我们掌握在实际生活当中的交往的技巧。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要不断的进行练习，英语能力就会很快提高。 好了，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until next tim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one, I'm John. 上次我们学习了如何谈论天气，这次我们要学习第七课，谈论时间。 Yeah, today let's learn lesson 7, telling time.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先请听众朋友们听一听我是如何以 John 谈论天气的。 Hello, Julia. Hello, John. Terrible day, isn't it? Yes, it is. It's wet and cold today. But it was nice yesterday. Have you got used to the weather here? Yes, I have. Which is the best season here? Fall. It's sunny. And in your hometown? Spring. Oh, Julia, what's the time now? It's 12 o'clock. It's noon. It's time for lunch.Shall we go for lunch together? Sure, let's go. 听众朋友们，您听懂了多少？对话中出现了我们上一课学习的部分内容，比如 It is wet and cold today. It was nice yesterday. Have you got used to the weather here? Which is the best season here? 您复习的怎么样？对话中 ,John 还问了我这么一句话。 What's the time now? 现在几点 ?What's the time now? What's the time now? 我回答说 ,12 点是中午。 It's 12 o'clock. It's noon. 时间的表达方法是用 it's 加具体的时间。大家注意，只有说整点的时候才能加 o'clock。比如7 o'clock, 句中还出现了 noon, 它的意思是正午。 It's 12 o'clock, it's noon. It's 12 o'clock, it's noon. 那么12点过十分怎么说呢？ It's 10 past 12. 我们要提醒大家，过几分要用 past, 也可以用 after. 10 past 12.It's 10 past 12. 咱们再来看看差五分一点用英语怎么说。 It's 5 to 1. 差几分要用 to, 或者是 before. 5 to 1. It's 5 to 1. John 在对话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It's time for lunch. 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It's time for lunch. 我们再来学两个词，早饭 breakfast, 晚饭 supper. 那么是吃早饭的时候了，用英语说就是 It's time for breakfast. 是吃晚饭的时候了 It's time for supper. 我们还会经常问一些与时间有关的问题，比如 When do you usually get up? 你通常什么时候起床？ Usually 是通常的意思。 When do you usually get up? When do you usually? When do you usually get up? 回答可以是 I usually get up at 6:30. 或者简单的说 At 6:30. When 是一个疑问副词，我们还可以用 What time 来代替 when， 例如 What time do you get home from work? 你什么时候下班回到家？ Get home from work， 下班回家。 What time do you get home from work? What time do you... What time do you get home from work? 回答可以说 I get home from work at 6:15. A quarter 是一刻钟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回答 6:15. 好，咱们把这几句连起来说一说。 When do you usually get up? I usually get up at 6:30. What time do you get home from work? I get home from work at 6:15. 咱们再来做一遍。 When do you usually get up? I usually get up at 6:30. What time do you get home from work? I get home from work at 6:15. 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300句，我们继续学习。要想问银行什么时候开门，该怎么说呢？ When is the bank open? When is the bank open? 回答是 It is open Monday to Friday from 8 a.m. until 5 p.m. 星期一到星期五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开门。句中的 Monday to Friday 指的是星期一到星期五。From until是从什么什么时候到什么什么的意思。From 8 a.m. until 5 p.m. 从早八点到晚五点。8 a.m. 早八点。5 p.m. 晚五点。 Monday to Friday. From 8 a.m. until 5 p.m. It is open Monday to Friday from 8 a.m.until 5 p.m.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I'm going to meet Mr. Brown this evening. 今晚我要见布朗先生。 I'm going to meet Mr. Brown this evening. I'm going to meet Mr. Brown this evening. 我下午两点跟史密斯先生有个约会，用英语说就是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Smith at 2:00.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somebody, 意思是跟某人有个约会。Appointment 指的是公务上的约会。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Smith at 2:00.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Smith at 2:00. 咱们再来学习一些时间状语的表达方法。我们已经学过了 this evening,指的是今晚，那么今天下午是 This afternoon 明天早晨 Tomorrow morning 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接下来我们一起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主要内容 It's time for It's time for breakfast When do you usually get up? What time do you get home from work?It's open Monday to Friday from 8 a.m. until 5 p.m.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Smith at 2:0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做几组语音的练习。I Time 5 9 Friday Ow Now How?About, brown, oi, boy, toy, enjoy, appointment. Okay, Julia, what time is it now? 快十二点了。 Oh, I think it's time to go. See you later. 好，朋友们再见。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on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Beautiful release. Memory seeps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oh, weightless, and maybe I'll find some peace tonight in the arms of an angel. Fly away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el.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straight line, and every way you turn,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The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you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ing one last time.